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当我想你的时候，生命就像是一场告别，从起点对弈结束再见，你拥有的仅仅是伤痕，在回望来路的时候，那天我们相遇在街上，彼此寒暄并报以微笑，我们像朋友般挥手道别，转过身后已泪流满面，至少有十年不曾流泪，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心碎，当我想你的时候， 来自汪峰的当我想你的时候。这里是仙刀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对，有听众想我吗？当我想你的时候。好，来开个玩笑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零摄氏度，最低温度呢零下五摄氏度，西南风三级，空气质量呢为凉。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四和九，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哈。其实，哎，最近这几天四娘有发现吗？空气还是不错的。 对对对，我觉得今年冬天北京的空气确实还是很不错的， 真的是很不错， 常常能够见到蓝天啊。 虽然说这个空气质量微凉，但是可以说跟往年相比，空气是好了太多太多了。 对，必须得表扬表扬。 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我是买了。在某宝上买了一箱子的口罩啊，就是有。 哎，你不是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就是自带的空气净化器， 啊、 就随身的那种。 还特意买个挂脖子上，就是我这一周空气是好的，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作用，起了一个心理的安慰哈、啊。都说这个冬天呀，确实是挺冷的， 对， 寒风刺骨啊。 去度假吧。 哎，那天这个四娘去玩了哈，去泡温泉，发了个朋友圈是这样说的。只要心中有海，到哪儿都是马代。这句话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哈。虽然说不能出去玩，因为工作很忙嘛，也不是这个法定假日哈，但是我们去吃点好吃的还是可以的。 对，可以心里安慰一下。 我们去吃点东南亚餐馆怎么样？ 假装在海边， 感受一下自己就在新马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感受一下那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然后 抱着个椰子吃着海鲜，对吧？ 芒果、榴莲， 哎呦，美死了！好，今天也是来给听众推荐几家还不错的东南亚的餐馆哈，让我们虽然走不了、去不了，感受一下那儿的美食，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 嗯，来，第一家是叫做西贡，在巴黎。那么他们家呢也是以这个越南菜为主的， 嗯， 这个有一个菜叫做沙皮乳猪啊，哎，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吃过这个菜，名字是很特别的。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真的非常非常推荐的这道烤乳猪，因为这种菜一般的小馆是做不了的，就算能做呢，重要还是得看做的口味好不好吃嘛。 对， 嗯，这就不光考验的是制作方法，还有这个火候啊、经验啊、技术等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说道啊、门道在里边。 嗯，那比较考验厨师的技术。 是的，是的。那么他们家的这个选用的是刚满月的乳猪，通体呢烤的是色泽枣红，表皮呢完美起沙，萌萌的样子，还有这个圆屁屁，真的是可爱的有点舍不得吃呢。 听完这段话之后呢，感觉这个烤乳猪，小猪的肉一定很好吃。 对对对， 对，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尝一尝， 萌萌的。 他们家还有这个叫做西贡料理，这个是两种春卷的混合哈，两种酱料，一个呢是炸的猪肉还不错，一个里面呢是粉丝带薄荷叶的，爱吃薄荷的味道，可以点点尝一尝哈。还有呢，这一道叫做柠檬黄有煎加鲫鱼，哎，这个名字好特别呀，柠檬黄有煎加鲫鱼，这个加鲫鱼呢是不是就是龙利鱼啊，虽然不清楚，但是口味很像啊，也是那种没有刺儿，口感很软的，很好吃哈，没有刺还很嫩，大块的鱼柳下面铺着土豆泥，这应该是柠檬加咖喱了，反正是酸甜口的，很好吃。也下面的土豆泥也是非常好吃，口感的非常的细腻，配着柠檬汁真的非常好吃。其实这个东南亚的菜他们是比较喜欢拿柠檬汁来当调料的， 对，它有一些香料，包括柠檬汁，它也就是一个清口的作用。 是的，这个店呢叫做西贡在巴黎，是在西单的附近哈，如果有听众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自己去查一下哈，叫做西贡在巴黎，贡呢就是贡品的贡，西贡在巴黎是一家吃越南菜的地方。好啦，这里是仙偷客栈，同时呢来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貂蝉和四娘介绍一家还不错的餐馆哈，都是可以的。我看一下，齐东飞说，我印象中的新马泰就是新街口马甸尔太平庄，也是新马泰哈，但是你这个跟我说的还是有那么一丢丢的区别哈。好，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这首歌吧，来自陈彼得的《也是情歌》。 可爱的他呀在哪里，为什么没有他的消息，我可爱的他呀在哪里，不要忘了今晚的约定，夕阳下山后月亮挂枝头，万家灯火走过小桥头，在那沙滩上老爷子树下，我要去那晚风柔柔的情意，我要请那云儿告诉他，不要忘了今晚的约定。请那晚风带句话，请你

在唱什么。 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哈，来自任贤齐的《浪花一朵朵》。哎哎，有听众去海边，你喜欢那个浪花吗？四娘，你喜欢吗？ 哎，应该有人会喜欢赶浪花吧，就是赶着浪花跑，小孩就特别喜欢呀。 然后我也特别喜欢，每次当那个浪花拍打我的这个 双腿 的时候，我就哎呦特别爽，而且特别喜欢听那个声音， 哗啦哗啦的。 我应该是在昨天看了一部电视剧哈，说当你面对大海的时候，你觉得人很渺小。因为你的所有的烦恼啊，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啊，都会没有了。会静静的，对，会静静的望着那片海，是一种不一样的心情。 对 对、 那么如果有听众有机会的话呢，真的可以出去走一走来，放松一下心情哈。今天呢，我跟四娘也是来给所有听众介绍一些比较好吃的美食哈，是东南亚的餐馆。刚才有介绍一家呢，叫做西贡在巴黎，是一家吃越南菜的地方哈。好，我们继续来介绍这个呢，叫做新加坡海鲜，是一家吃新加坡菜的地方哈。新加坡海鲜位于国贸商城的四层，地理位置自然不用多说了，黄金地段，交通也很方便，店里的环境很好，清静宜人，干净卫生。虽然新加坡海鲜面是一元团购的，服务员礼貌热情，端上免费的柠檬水，面很实惠，里面有鸡蛋、鱿鱼、大虾、豆干等等，味道虽然有一点点怪，但是还是能接受的，因为新加坡那边肯定跟我们这个 味道不太一样， 对，跟我们吃这个面肯定是有一点点差别的。 还有这个叫做星洲辣椒螃蟹。这个星洲辣椒螃蟹说是上菜时间很快，选的呢是珍宝蟹，服务员啊说这个做法用的是珍宝蟹做法最好吃的，而且呢螃蟹呢是比较大，适合人多的时候来吃。那么他们家的这个黑胡椒青螃蟹呢也是非常棒的，螃蟹不大，两个人吃呢可能是分量刚好，黑胡椒汁儿啊是特别的香，味儿也特别足，包括这个螃蟹的肉也特别的嫩，咬下去呢肉都浸在这个酱汁里了，美味至极，吃到最后的时候特别想把这个手指都给 来 吸一遍啊， 吸一遍。 那店内也会提供这个围兜啊、手套啊、湿纸巾啊，还有这个洗手用的柠檬水，真的是非常的贴心啊。 这一家呢还有这个叫做麦片虾，量虽然有一点点少，但是两个人吃也是足够了哈。麦片与虾的搭配呢也是很好的，只是量少，但是味道还是不错的。但虽然说量少，但是两个人去吃的话也是足够了，你也不可能光吃虾呀，是不是？这一家呢还有这个这该叫做什么呢？ 汤汁甜辣。 对，汤汁甜辣，里面有肉、有虾、有鸡蛋，里面呢有打散的蛋花。店家配了四个蘸汤吃的小馒头，也是非常好吃，里面还可以加入米饭，用汤汁来拌饭，味道绝了。新加坡那边是比较喜欢吃甜辣的。 甜辣酸辣。 对，我记得当我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去马来西亚，那边吃螃蟹也是会加一些比如说黑胡椒啊，一些他们的自制的一些辣酱去炒，味道真的是非常好吃， 棒极了。 对，棒极了，跟我们平常吃的那种白水煮的螃蟹味道是不一样的。如果有听众懂厨艺的话哈，不妨可以买两只螃蟹回家给这个大蟹八块了哈，给切好，然后去放点辣酱来 炒一 炒也是很好吃，或者来加一些黑胡椒，味道也是不错的，可以来尝试一下哈。 好，我们继续来推荐这家呢，叫做 暹罗泰。 暹罗泰是一家吃泰国的餐厅，泰国菜的餐厅。 吃泰国， 吃泰国。 来他们家有这个叫做咖喱蟹啊，是非常大一只。另外呢，两个小餐包的，蘸着这个咖喱酱吃呢，也是非常美味的。整个螃蟹上堆满了这个蟹黄，哇哦，高脂肪、高胆固醇，势不可挡啊，挡不住它的好吃。咖喱的味道呢是挺正的，包括这个螃蟹的肉很饱满，吃起来呢有一点点的费劲啊，因为这个壳和肉毕竟不是分离的啊。戴上这个手套，用钳子一点点的把这个壳夹碎，然后再一点点的剥出肉来，小心别把这个咖喱溅到自己的衣服上。虽然过程艰难，但是吃的就是这个味儿。 哎呦，这让你如果吃得快的话，这一盘 没意思了。 咖喱蟹突然之间不就得见盘底儿了吗？如果这个只吃的话，带着蟹壳来扒来吃，会觉得味道更好一些。 对，就像吃小龙虾一样。 对， 你把小龙虾的那个皮儿都去了，有什么意思呢？ 对，光吃肉那两口吃够了是吧？ 对对对。 说呢，这一家还有这个虾饼，点了圆胖饭的，不知道名字跟这个薄有是有什么样的差别哈？炸得很酥，且不会让你感到油腻，里面的虾仁很丰厚鲜嫩。刚上来的时候小心不要烫到嘴了。虾饼本身味道较淡，必须蘸了酱汁才有些味道，如果不蘸酱汁的话呢，是比较原汁原味的虾肉的味道哈。它这个虾饼呢很厚，并不是说很薄的那种虾饼。对对，很好吃，而且我觉得这一份四个人吃一人一块是没有问题的了。 对对对。还有这个叫做柠檬清蒸鱼啊，哎，大家一是不是一听就能想象到一条鱼上面放着两个柠檬应该就是这样，因为他们家的这个柠檬清蒸鱼呢是甜酸味道，非常独特，而且微微的酸混着这个柠檬的味儿，鱼肉呢是鲜嫩，汤单独喝呢或者配米饭都可以，特别的对味儿。 想象一下哈，这个酸甜的鱼肉能好吃吗？ 好吃。 在我印象当中啊，我们都应该吃一些比如酸菜鱼是酸的，有一点点辣，或者是水煮鱼它是辣的，或者去吃烤鱼也是辣的， 都要吃辣的， 对，或者蘸些醋是就是酸辣的。但是这个酸甜口的 应该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鲜甜鲜甜， 鲜甜鲜甜的， 因为鱼它本来就很鲜美嘛。 好，如果有听众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尝试一下，看看好不好吃，有没有我们介绍的那么好吃哈。这家呢叫做暹罗泰，是一家吃泰国菜的餐厅，地址呢是在亮马桥，也是三元桥的附近哈。在新源西里东街甲十号新源西里社区，如果有听众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尝一尝哈。他们家还有这个咖喱龙虾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可以说道道海鲜都是非常美味的。好啦，这里是鲜偷客栈，刚才蕾蕾点了一首梁静茹的《瘦瘦的》。你是因为美食吃了太多很胖吗？好，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梁静茹的《瘦瘦的》。 很远的世界漂流，完美是个多奢侈的念头，终于扫起够多的伤口才懂，八十分的幸福已足够。你让我感动是多过心动，踏实却比浪漫来得持久，朋友还在怀疑我的选择，而我不当仙女已经很久了。我的心现在瘦瘦的，很容易就饱了，为了尝快乐搞得不快乐，为什么人总那么傻呢？我的梦现在瘦瘦的，一下子就满了，你的爱或许不是最美的，你的手却很厚很念旧。

觉得爱情让人变得残忍，原本相爱的人变成心头的针，越是爱的真，越是伤的深。就像黑夜和白天相隔一瞬间，明知道说再见，再见面也只有明天。天空啊下着沙，也在笑我太傻，你就别再追寻看不清的脚印。天空啊下着沙，也在为我牵挂，把爱葬在 首歌来自听众齐龙飞点的游鸿明演唱的《下沙》，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欢迎所有听众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啊，给所有听众讲的是一些在北京还不错的几家吃东南菜的餐馆哈。刚才有介绍泰国菜、新加坡的，还有越南的哈。我们继续来介绍这一家店呢，叫做娘惹厨房。嗯，有听众知道娘惹是什么吗？是哪个国家的一个特色呢？有人知道吗？有吗？ 是马来西亚的。 对，是马来西亚的。 来说到这一家叫做娘惹厨房的第一道菜叫做炒青 炒柯条 哦，对，炒柯条，大概就是干和牛粉的东南亚的叫法吧，味道不是很足。小伙伴说没有他之前来吃印度炒面也是非常好吃的，不过里面的啊， 其实就是炒河粉， 都差不多。不过里面的烤大虾特别加分哈，剥了壳开了背很新鲜，味道很足。哎，其实马来西亚的一些菜里面都会加入这个虾作为配 海鲜， 对对，进行这个配料哈。好，这一道呢叫做红咖喱鸡。怎么说呢，鸡块肉特别的大哈，分量看着小，实际上是真的是很足。但是最近发现啊，这种东南亚菜品里面有一种香料的味道，有些人不是能接受，因为那边也是偏辣和甜这样的一个口味。 我知道是什么味道，我知道是什么味道， 因为我已经吃过那个味道，真是不是特别的好吃。给我的感觉， 你可以形容一下那个味道。 就是有一点点甜，有一点点酸，然后辣的占的比量会大一些，然后还有柠檬的味道，反正就是一种感觉没有火锅好吃的一种味道。 有人说是像一股柠檬洗涤剂加上这个塑料的味道。哎，不过我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大家可能都不太能够接受，就是香茅啊，这个香料，因为东南亚它做饭也会放一些他们当地特色的香料， 对，特色的一些配料。 香茅可能味道有一些人会接受不了，就像这个香菜也有人会接受不了是一样的。 是这样，但是我还是能接受这个味道，但是虽然不是那么喜欢的吃，如果听众没有尝试过的话呢，可以建议你们去尝试一下哈。可能有的人很喜欢吃，有的人就完全接受不了，就像榴莲一样。四娘超喜欢吃，貂蝉一口都吃不了。 对， 这一家店呢还有这个叫做拉茶，感觉呢就是奶茶，但又不同于普通的奶茶，是微苦的热的，有点像港式奶茶，但港式奶茶一般是冰的。 哎，你记得我给你拿来过一个那个内蒙的奶茶吗？ 咸奶茶 、其实奶茶的这个品类也是很 多很多很多，所以说这个拉茶可以说是这个我们北京的常喝这个奶茶加港式奶茶的混合体。 我最受不了是豆汁儿。 你这个跑偏了。 行， 说到这个拉茶的味道有一点点微苦的口感，但是是超大一杯，也可以尝试一下，说不定呢就很符合你的口味哈。地址呢是在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商城北区的5层5008室哈，叫做娘惹厨房，是一家吃东南亚菜的餐馆。哎，来四娘，你给我形容一下呗。你肯定是吃过东南亚菜的， 对对， 包括这个马来西亚这些娘惹，给你的第一种感觉是什么呢？ 好吃。 你喜欢吃啊？ 哎，我很喜欢吃东南亚的菜。那你要说，如果在所有的菜品，各种什么法国菜呀，然后中国菜呀，然后东南亚菜，中国菜就不说咱经常吃的，说这国外的菜啊，我还是非常非常喜欢东南亚菜的。一个它是比较贴近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口味儿，因为偏辣一点嘛。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品种非常的丰富，包括水果啊和用料都特别的鲜美，海鲜嘛， 对对对， 你能想象蟹呀、虾呀、鱼呀什么都特别的鲜美，所以我是非常爱的。 就包括我在6月份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去之前箱子里放了10盒泡面，我说我怕我去我什么都吃不了，应该饿肚子了哈，我怕我吃不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挑食的人。然后我朋友就说了，哎呀，吃得惯，那边饭跟咱这差不多，吃得惯，吃得惯。于是我还是带了4桶泡面。到了之后，泡面一桶没吃，怎么带去的？怎么带回来了？ 回来还想当地的美食吗？ 好了，听到这一首歌，来自牛奶咖啡演唱的《咖喱咖喱》，一首非常 应 景的 歌 哈。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 放烟花，蒸桑拿 ，Coco Pineapple Mango Mango， 沙巴巴迪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趴，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

适合你。 来自周迅的《看海》，欢迎回来，闲头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对，今天要来给所有听众介绍的是在北京一些非常好吃的东南亚的菜馆哈。刚才我们有介绍马来西亚的娘惹，有介绍这个越南菜、新加坡、泰国的。好，我们继续来介绍哈，这家店呢叫做太和苑儿，也是一家吃。泰国的这个餐厅哈、说是最近的热门餐厅，位置呢很好找，在这个大众点评当中就可以来搜到了哈。入口就是味多美旁边的超市入口，进入超市呢走左手边的楼梯上二楼就看到了这个太和苑了。走进餐厅就会迎来非常热情的服务，萨瓦迪卡不绝于耳。而且他们还会双手合十来欢迎你。 对， 对， 比较 也是一种礼貌。对，萨瓦迪卡。先来介绍这一家店的第一个招牌哈，就是招牌椰子千层蛋糕，有一些啊千层的感觉，但是没有多层，中间有一层较厚的椰子冻哈，里面有椰肉，最上面的奶油也是蛮厚的，不过味道是非常好吃，不算太腻的奶油，里面有很浓郁的牛奶香味儿。就平时喝的鲜奶那种放了一些椰汁进去的味道，感觉还是挺好吃的。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椰子口味的一些，比如说糖啊、蛋糕啊、一些椰蓉的面包啊，还是比较喜欢吃的。但是在市面上这种椰子的千层蛋糕还真是 很少， 对，很少见、 芒果千层、榴莲千层， 对对，比较多、像这个椰子千层还真是蛮少见的。如果有听众跟我一样喜欢吃蛋糕、喜欢吃椰子的话呢，这个是个不错的选择。 接下来看到的这个是叫做青咖喱鸡，青咖喱鸡 就像之前调查有告诉过我说，这个咖喱有红咖喱、黄 咖 喱，还有绿咖喱。 对，这个青咖喱可能 就 是绿咖喱的一种哈。 他说啊，这个是感觉比黄咖喱更多了椰浆的香味儿。还有一种呢，应该也是同样会出现在冬阴功汤当中的食材，略微会有一些这个芥末味儿啊。虽然大家一致都爱这个黄咖喱，但是呢有人会比较偏爱这个青咖喱啊。鸡肉呢也非常的嫩，而且入味儿，笋丝呢也入菜了，很好，也不过吃多呢也不会腻。 这种青咖喱可能味道会淡一些，黄咖喱我们都吃过，红咖喱是有一点点辣的，稍微会比这个黄咖喱和青咖喱要辣一些。这个呢叫做马来黄咖喱牛腩，上桌后啊，他会给你拿这个小蛐蛐再加热，上面呢主要是上面的这个气孔，这个诱导了我们。后来经过问店员，店员告诉说直接食用即可。哎呦，心想着这个慢火慢炖会不会更美味啊？跟中国这一整这个炖个西红柿牛腩似的哈、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大家说呢？这个呢，主材是土豆和牛腩，黄咖喱的味道还不错。这个拌着泰国的香米饭很好吃，土豆和牛腩都十分入味儿，牛腩的口感也不错。因为它炖得很烂嘛，也不会塞牙。 对、 对，也是一家 非常非常多美食的一家、啊、他们家还有这个芒果糯米饭，还有泰式烤味拼盘，以及这个泰式虾球炒面，真的是品种繁多啊。 对，非常的多哈、啊。如果听众喜欢的话呢，不妨也去尝试一下，去吃一吃这个泰国菜哈、啊。来，虽然说很忙，出去不了玩儿，你就去吃一点美食吧，让自己这种设身的去想一下，我就在泰国。好，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曲龙飞说，四娘是吃货一枚，鉴定完毕。这个我都告诉你们很多次了。然后他说这些啊都不如我家的和兴隆大肘子和天喜龙虾过瘾。对，因为可能很多朋友还是比较喜欢吃中餐的。 对对， 喜欢吃这个火锅烤肉。哎，之前有一个朋友发朋友圈说，之前移民不是很火吗？这个移民到希腊呀，包括澳大利亚呀，说哪儿我也不去，我觉得中国最好了， 有火锅吃。 很多人问到为什么，说因为有火锅吃啊，有烤肉吃啊，然后会有小龙虾吃啊，这别的都没有。那说他出国他会很难过。好，这里是仙偷客栈，每天呢四娘都会和貂蝉一起来给大家推荐各种各样的美食，或者也可以说是全球的美食都来推荐给大家。好，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汪峰的《信仰在空中飘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